第45集。 正如孟昭的感受，陆时琛的确站到了陆承泽的面前。 来了。嗯。 又是一阵沉默，父子二人面对面时似乎沉默才是常态。也许是因为太过生疏的缘故，他们常常不知道该跟彼此说些什么。看着陆承泽，陆时琛觉得有些陌生。车祸之后，陆承泽于陆时琛而言一直都是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陆时琛还记得20年前他被抢救过来之后，看着眼前坐在自己病床边受了重伤的男人，他只是觉得非常的困惑，他不知道这个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神，你醒了。 护士，医生。 陆承泽肿胀的充满血丝的眼睛似乎突然亮了一下，但他很快就察觉到了陆时琛的不对劲。 是爸爸，时琛，是爸爸。 陆时琛看着他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陆承泽慢慢地皱起了眉，然后他站起身让医生来查看陆时琛的情况。医生在问了陆时琛几个问题之后做出了判断， 应该是应激性失忆症，病人的大脑受到了严重撞击，精神也受到了刺激，所以才会出现记忆缺失的情况。 医生又观察了一会儿陆时琛，然后对陆承泽说， 陆先生，我们出去说吧。 病房的窗户没有关严，陆时琛隐约听到了走廊上两个人的谈话。 病人的精神似乎也出了一定的问题，具体情况我需要让精神科的医生过来看一下，不过病人刚刚苏醒，这段时间应该是记忆恢复的最佳时期，我建议您可以试着跟他讲讲以前的事情，或者给他看一些之前的照片，这样也许能帮助他恢复记忆。 那天下午，陆承泽带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陆承泽紧紧地捏着这张照片，犹豫了很久之后，他终于把照片送到了陆时琛的眼前。 时琛，记得她吗？是妈妈。 妈妈。 陆时琛一看那张照片，瞳孔就迅速收缩，同时头剧烈的疼起来，那撕裂般的疼痛让陆时琛再次陷入到了昏迷之中。陆承泽抚摸着陆时琛的额头，然后愣愣地看向窗外。 可能失去这份痛苦的回忆并不是一件坏事吧。 那之后，陆承泽就再也没跟陆时琛提过以前的事儿，甚至家里跟车祸前有关的照片物品全部都被陆承泽收了起来。 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十几岁的时候，陆时琛也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于他而言，父亲似乎并没有被赋予特殊的含义，和他那些每天见面偶尔交谈的同班同学没什么不一样，似乎还要更生疏一点。陆时琛17岁的时候，陆承泽提出要把他送到国外去读书，理由是能接触到更好的教育资源。陆时琛面无表情地同意了。那个时候他以为换一种生活环境并不会对自己构成什么影响。出国之后，陆时琛抑郁加重，他去了当地的心理咨询机构寻找心理医生的帮助，却自始至终都没想过要向父亲陆承泽求救。 亲人真的是可以无条件信任的吗？ 对于这样的说法，陆时琛从未感同身受过。 然而明明这些年里面跟面前这个人并没有太深的感情羁绊，为什么自己会感受到一种深沉的悲伤呢？ 陆时琛静静地看着陆承泽，脑中继而浮现出更多的画面来。 是因为17岁被送出国的那次，在机场安检之后，回头看见的那道落寞而孤独的身影吗？是因为每年过年，自己在国外接到的那通不痛不痒的岳阳电话吗？是高中时自己因为孟昭去找了周明生之后，陆承泽得知这一切就接手了孟祥宇的案子吗？是因为年少时半夜睡不着，起身去卫生间时，看见陆承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沉默地看着一张似乎有三个人的照片吗？也许是因为情感渐渐复苏，以往那些并不会让陆时琛产生丝毫触动的画面，此刻却忽然让陆时琛感觉到一阵如同潮水一般延绵不绝的涌上来的悲伤。对视片刻，陆时琛首先开口打破了沉默： 你为什么会在盐城？ 陆承泽没有回答。 策划了这一切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陆承泽依旧沉默。两个人都知道此刻的沉默意味着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周燕和赵元华两个无辜的人为开端，也是你的主意吗？孟祥宇的案子是不是与你有关？为什么没有让刀疤阻止孟金的死亡？20年前为什么要开车带着我们一家自杀？叫我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在陆时琛问完最后一个问题之后，过了好一会儿，陆承泽才开口道： 车祸的事情你想起来了？ 我记起来了。 还记起了什么？你妈妈？你奶奶？ 没有。 跟我来吧。 陆时琛跟着陆承泽穿过客厅，走向东北角的那间卧室。踏进卧室的第一眼，陆时琛就看见了躺在床上的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那是 一瞬之间，无数记忆似乎从很久远的地方铺天盖地地涌了上来。12年前，那间疗养院的地下室里，躺在病床上抬起颤颤巍巍的手指向自己的老人。20年前，那场车祸发生前，一向疼爱自己的奶奶张罗着要去盐城看望儿子，还有似乎一个更熟悉的面孔也开始有了轮廓。 今天小陈过生日，想去哪儿玩呀？游乐场怎么样？我们小陈想爸爸吗？想爸爸的话，咱们就给爸爸打个电话。 陆时琛的意识开始模糊，而陆承泽的声音像是隔着厚厚的一堵墙隐隐约约地传了过来。 时琛，能不能记起来这是你奶奶？ 大脑深处像是有什么东西碎裂开来，10岁之前的记忆喷涌而出，随之而来的是尖锐的撕裂般的头疼，如同电钻在大脑深处割据着他的神经。这阵头疼来得比先前任何一次都要更加的猛烈。陆时琛痛苦地抬起手，重重地按压着自己的头，手臂上青筋暴突，呼吸变得粗重并且急促。 时琛， 陆时琛感觉到陆承泽走过来扶住了自己，他的声音急切： 时琛，你怎么了？ 随之无数画面倏地静止，大脑深处忽然如同断电般一片黑暗，陆时琛整个人陷入到了昏迷之中。 小陈，小陈。 陆承泽看着靠在自己身上似乎已经失去了意识的陆时琛，抬起了陆时琛的手臂搭在自己的后背上，把他扶到客厅的沙发上。陆承泽再次触到陆时琛的额头，用袖口慢慢地 擦拭着陆时琛额头上的汗水。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是警察吗？ 陆承泽动作微顿，并没有起身开门，而是继续擦着陆时琛额头上的汗水。敲门声过后，门外传来了细微的声音，似乎是有东西捅进了锁眼之中。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